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59章，家下嗰个老粽子仍然坐喺原地，我同阿万事通咁一过去，一个就冇一条命跌咗落深渊，我自己差啲都挂埋，但系连嗰个老粽子条头发都未摸到，心里边自然啲怨气就好难消。呢阵听阿尊帅嘅意思，明显就唔想食呢个亏，就算系个死老粽子啊，亦都要等佢知道活人系唔好虾嘅。不过呢个地方离个老粽子嘅地方就足足有40米咁远，即使而家我哋身上有雷管，但系都掟唔到咁远嘅。而嗰个老粽子又咁鬼邪，可能呢一靠近就会有凶险，咁应该点算呢？依下我而家嘅手腕真系痛到不得了，而中公系识一啲正骨术嘅，佢又帮我摸咗摸啲骨头，佢话唔系甩臼，应该系扭伤咗，最好就用啲绷带扎起上嚟。豆腐即刻就喺啲装备包嗰度翻出啲绷带同我包扎，佢一路包扎啦，一路讲：，冇错，一定能够益咗呢只咁嘅死老粽子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欧阳轩呢就仲系好嬲豆腐，佢又低声冷笑咁讲：， 你咁嘅蠢嘢，仲会有啲咩办法呢？ 豆腐呢亦都系对欧阳轩啊完全死晒心，但系亦都唔鍾意同呢一位咁嘅姑娘计较，所以佢冇理佢嘅挑衅。佢又同我讲：，唉，其实呢我一直喺度諗一个问题，你话阿木头佢咁贪食，点解佢对个老粽子又冇晒兴趣呢？之前呢佢喺鬼市话佢唔鍾意食嗰啲软粽子咁就算啦，但係而家对住个硬粽子都冇兴趣。我喺度諗啊，会唔会係唔关于一个咁嘅老师事呢？佢八成可能就一个普通嘅尸体嚟㗎咋喎。再讲啦，你哋唔系仲喺度猜讲话呢个老师已经石化咗啦咩？石化咁按照道理冇办法喺度搞搞震㗎。豆腐呢一番话不由得引起我嘅心思啦，就系而家连阿尊帅亦都为佢都望咗过嚟。欧阳轩啊反问咁讲：， 如果唔系呢个老师喺度作祟嘅话，咁就系你喺度讲大话啦，你想推卸责任？ 佢一指住我，佢嗰两只好靓嘅杏眼，因为而家其中有呢个挑衅同埋怒火，反而呢就令人好反感。我皱咗一皱眉头，冇出声。毕竟万事通嘅死都系难辞其咎嘅，豆腐呢关键时刻嘅总系企喺我一边嘅。依阵时佢都嬲嬲地啦，佢又讲：， 轩轩，你点解成日咁针对佢啫？老陈而家嘅心都唔好受噶啦，你可唔可以少讲两句啊？ 轩轩都系你叫嘅咩？ 豆腐忍住把火，最后佢又讲：，好，好，欧阳小姐，请问你而家有冇办法去对付老粽子啊？冇啊嘛，咁你就收声。欧阳轩一听就瞪大只眼讲： 你 可能佢从来都未俾人哋咁闹过，佢啊抌住脚，系咁揈住尊帅只手，佢啊讲： 尊大哥，你睇下佢哋啊，呢啲系喺边度揾翻嚟嘅人啊？ 尊帅就不动声色，四平八稳咁就安慰咗欧阳轩两句，睇得出嚟，尊帅对欧阳轩其实就唔系好热络嘅。估计如果唔系为咗尊国两家嘅联姻，八成呢就会唔理佢㗎喇。有时候我哋真係唔知道啲女人喺度諗乜嘢嘅。其实论起国家嘅势力呢就唔弱嘅。只要佢自己稍微有啲出色嘅话，国家亦都唔会沦落到成为和亲嘅对象，等住俾人哋瓜分呢个地步。豆腐呢阵时见我哋两个呢就有啲被排斥，所以呢心里面亦都好唔舒服。又见到欧阳轩系咁揈住尊帅嘅手喺度投诉，佢就更加嬲啦。佢就将个装备包向个师先嘅背脊上边一顶，扶起我就讲：， 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我同我兄弟啊，先唔会喺你哋呢度受啲咁嘅冤屈气啊。老陈，我哋走啊！ 讲完佢就扶住我，就向台阶下边行落去咯。我即刻讲：，唉，唔好意气用事，我哋欠砖税嘅。更何况呢，佢係因为我而死咗个手下，人哋都冇讲咩嘢，我哋点能够话走就走㗎。豆腐唔听呀，佢就撑住我落台阶，我呢阵时只手唔系太方便，一时之间就被佢扯住咁走啦。豆腐就哼咗一声讲：哼，边个话我哋要散伙㗎，我知道做人呢就要知恩图报嘅，阴阳面对我哋都几仗义嘅，但係呢我就睇唔惯佢哋成日俾面色我睇，你知道呢求先你都差啲冇咗条命啦，我哋两个而家自己组队去打大 boss, 该帮嘅就帮，该做嘅做，就係唔理佢哋。呢啲说话声有啲大，睇嚟砖碎佢哋都听到咗。豆腐讲完另个头去嬲爆爆咁同佢哋做咗个鬼面，跟住拖住我就一路向下走啦。我见到豆腐激到成个包咁，一时都冇办法，只能同阿砖碎佢哋岌咗下头，示意呢佢哋都跟上。呢下我就諗到咗豆腐头先被打断咗未讲完嘅说话。我就讲：咦，咁你认为唔系嗰个老粽子喺度作怪？豆腐一路行一路岌头，佢见到我冇返返去大部队咁嘅意思，咁先松开咗扯住我只手，一路顺住个台阶向下跳。佢一路讲：我係咁分析下，而且呢你又讲过睇见咗嗰对鱼眼先会觉得唔妥嘅。我怀疑唔系个粽子喺度作怪，而系嗰个面具嘅问题。要报仇呢就用嗰个探音爪将个面具勾过嚟就得㗎啦。我仔细一回忆，发现豆腐呢一番话真係几有道理㗎喎。嗰句老师就已经化咗石啦。咁按照道理嚟讲呢係唔应该会有啲乜嘢古怪的。呢阵个脑海里面再回忆下嗰张咁嘅面具，真係越諗就越觉得毛骨悚然。嗰两隻咁嘅双鱼眼，仲有螺旋纹嘅嘴，等人哋觉得就係非常之诡异。家下大家就分成咗两队嚟走。我豆腐同埋师先行喺前边，砖碎佢哋就远远咁吊咗喺后边约莫30几米嘅开外。而呢一次唔知点解竟然冇粽子再向上走啊。嗰一波接一波嘅自杀大军好似忽然之间就消失咗咁。我諗起咗万事通嘅死，又諗起咗之前嗰一个变成万事通嘅样自杀嘅粽子，心里面就浮现咗个古怪嘅揣测。唔通係嗰一个粽子喺度作祟害死咗万事通，又或者呢一啲咁嘅自杀大军其实就係某一种嘅预兆。我而家相信有呢个諗法嘅肯定就唔单止我一个人。豆腐亦都耷低个头，心情呢就好颓丧。平时一遇到向下嘅楼梯，佢就鍾意向下跳嘅。而家跳咗两下就死气沉沉咁缩住个膊头，嘴里面亦都唔知喺度吟吟沉沉讲啲乜。呢一条咁嘅 V 型向下嘅石梯好似永远冇尽头咁。我嗰一隻仲能够喐嘅右手就攞住个探照灯，20几米开外嘅射程视线之内仍然都系嗰啲层层叠叠嘅灰白色石阶。豆腐忽然之间讲：每一次一落地都觉得特别深嘅，我系好惊万一如果真系塌咗嘅话咧，就真系俾活埋啊，点算呢？我话闹佢乌鸦口咧，叫佢而家你讲啲好嘅得唔得啊？豆腐讲：唉，唔通你唔觉得奇怪嘅咩？呢个地方点解咁深嘅？仲有啲咁嘅石楼梯，好似呢个晓方啊，人人都系建筑大师咁，佢哋建筑嘅呢咁嘅石楼梯有咩用啊？我谂咗谂讲，睇起嚟冇咩实用价值噃，可能系源于呢个咁嘅神权同埋祭忌啊。信仰往往可以等人哋做一啲疯狂，但系又冇咩实际意义嘅事嘅。豆腐听完佢若有所思咁岌咗下头，佢又讲：啊，系唔系就好似喺呢个复活岛上边嗰个石像咁呢？正当我打算想答佢嘅时候，石阶嘅尽头忽然之间就出现咗几个人影， 豆腐倒抽一口凉气讲，啊，边个啊？仲有系边个啊？显然又系嗰啲消失咗一阵嘅粽子大军啊！佢哋仍然嘅面目呢都系好模糊嘅，一步一步咁向住石阶嘅上边啊走过去。只不过呢一次，随住距离嘅拉近，佢哋块面就越嚟越清楚，慢慢咁竟然就变成咗我个样，嗰一张张同我一模一样嘅样，面色嘅青白，神情嘅僵硬，个眼珠就直不甩咁盯住我，眼神当中透住一种离奇嘅诡异。而就喺呢阵，嗰支粽子都未行近我哋，竟然忽然之间两边分开，然之后就开始向下跳啦。豆腐一睇啲嘢咁样样变成我嘅样，佢亦都惊啊！佢又好惊咁讲：我顶你啊！喂，我真系顶唔顺啊！装神弄鬼咁，哎呀！讲完喺个装备包里边就攞出一把探铲，一副咧想要去搏命咁嘅样啊！豆腐同我喺埋一齐十几年，同富贵啊共荣辱，呢一个生死嘅交情，平时咧佢就系有啲劣啲。但是事关兄弟安危的时候，他从来都不缩沙的。他一见到这粽子变成我副样，显然亦都想到了万事通的事。现在他就真的不淡定了，我都未来得切阻止，豆腐已经抡起那把探铲向着其中一个还未跳的粽子拍下去。这一拍，那个粽子忽然之间消失了，好像幻影一样，瞬间无影无踪。豆腐家下扯住粗气，对我露出咗求夸奖咁嘅神情，然后就讲：老祖宗话恶鬼怕恶人，一句话讲得果然冇错。俾啲颜色你睇下，仲当你舊爷爷系软骨头啊烂齿齿啊！然后佢就对住呢个广阔嘅漆黑空间啊，大声喺度叫：我嘅兄弟，我啊照住噶啦！屌你，你唔好喺度搞埋晒啲傻啲弄冲嘢嚟吓鸡啊！你豆爷爷我啊吓大噶，而家有晒免疫力。佢啊讲完之后就行到我身边，露出咗一副好似保镖咁嘅神情。佢啊安慰我讲：啊，老陈，你冇有怕吓，而家有我同阿木头喺度嘅。我心里边真的觉得又是感动，又觉得呢有一啲讲唔出嚟，总是觉得豆腐好似有啲变化咁。但是转念一諗，成长总是伴随着变化嘅。于是我就拍拍豆腐个膊头讲：男子汉救命啊，好嘢。依阵时转随佢哋都赶过嚟啦。张文神情紧张咁讲：吓，系咪嗰啲粽子啊又嚟啦？呢次系咪又变成咗陈兄弟咁嘅样呢？专帅一听到咁讲，佢眯咗眯眼，打咗个手势，即刻豆腐同埋司仙就喺左边，专帅就喺后边，张文同埋欧阳轩喺右边，我咧就被逼到喺中间，享受翻一次好似国宝咁嘅待遇。豆腐一见到咁，气都消晒，亦都唔再嘈住话分手啦。一班人就打起十二分嘅警惕，立住啲武器，顺住个石梯就继续向下走。黑暗深处真係唔知道仲隐藏住乜嘢嘅秘密。嗰啲咁嘅自杀嘅软粽子到底係一个咩回事呢？睇嚟可能只能够落到底先能够一探究竟。